怀念故乡的那座南部小城， 时刻提醒自己，你曾是个少年。 春风十里， 竹影 南兰掌，七月上雨， 周游 回诺车笔的梦。一个人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。活力 Music，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

告诉世界何为勇敢。我是什么？在十个当中只得一个。葡萄园里响起水仙子的赞歌。我是什么？是万世沙砾当中一颗。石头大这么多，我也会喜欢这个我。诚恳告诉世界何为勇敢。我是什么？在十个当中只得一个。葡萄园里响起水仙子的赞歌。这么多，感激天生这个我。

早已醉倒在阳光里。当我唱起往日的歌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。

在流浪的途中爱上你，在流浪的途中道别离，爱上你每道彩虹，爱上你每次流浪，爱上你每道目光，爱上你每次燃烧。 不曾爱上一个人，怎会爱上？ 怎会爱上？ 若没有深情，也无所谓迷惘。在流浪的途中爱上你。 在我们念念不忘的日子里逐渐被遗忘，不经意的邂逅，不经意的别离，成为命途中最美的点缀。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人，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首忘不了的歌。火力 Music 用音乐唤醒尘封的记忆。 失眠，

想放给你一些我的力量，我多想给你一颗轻松的心脏，妈妈，妈妈，走的时候一定叫醒我。如果你不想看到你的孩子在清晨难过，我不想在没有叶子的冬天沉默，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一辆能带我远离悲伤的车，想看到你的孩子在清晨。

活着。窗外的雨，心底泛起的涟漪，似乎还有一个你，裹在过去回忆里，一闪而去。但是天作证，我是真的感谢失去的痛心，教会我独立面对不一样的自己。就让天作证，无论世界下起再大的风雨，那只是天气，我的心永远晴空万里。

去的愁也能回首， 生活一下子变得冷清。